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ティンガー、ノウチ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经过晒㗎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嘅大赛波士、接近终点、ボーボーや、 节目月费计划，每月月费专享马场 USB 俾 tips。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咁头先讲晒，唔好意思，因为咧呢条片咧，我原本整嘅时候咧，我系唔系咁样用嘅。咁但系所以咧就冇咗声。咁但系一阵间咧，我就会讲翻呢场马场。咁但系讲翻之前咧，我就想快啲讲埋呢单嘢先啦。嗱，咁其實頭先講嗰幾條例咧，咁啊，即係當然啦。頭先馬會，我頭先都想講啦，就係話馬會當然佢嗰個出發點就係話要保障投注人利益，或者要保障啲馬會利益。唔希望即係嗰個騎師陣容 太過 有影響。咁其實咧，你而家出咗呢條例咧，我話俾你聽咧，個影響仲大。點解咧？嗱，其實你個騎師出去跑馬跑一級賽。呢啲根本係天職嚟㗎嘛，即係如果即係你正常一個騎師嘅天職就係要贏馬，咁啊即係譬如話要參加啲大賽，一定即係大賽就係俾佢哋角逐同埋係即係爭獎金啊、名譽啊嗰啲。咁你淨係而家你局限咗個100場呢，咁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啦。第一，咁啊其實我覺得呢，即係如果對個影響嚟講呢，其實調返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啫。嗱，你而家就限制嗰啲本地即係香港嗰啲騎師啦，就去第二度啦。咁調返轉頭，好似而家跑嗰啲嚟緊跑嗰啲一級賽打比，咁啊我要搵個我要去搵個外國騎師嚟跑。我有隻馬要搵阿莫亞嚟跑。嗱，咁如果揾阿莫亞嚟跑，咁你當時通咁又唔好彩啊！喺香港佢又罰咗停，俾人罰停賽。即係咁解，即係咁樣講啦。嗱，如果你用翻，呢一樣嘢話限住一百大，咁你即係如果你一百大，咁即係香港打比你都唔使嚟跑啦。你香港打比連級制身份都冇。 国际表列赛 系乜都唔系啊，唔好意思，乜都唔系啊，只系一条条件赛嚟噶咋，唔好意思。咁你行呢条咁样嘅例去限制啲海外骑师，即系限制啲我哋啲骑师去出边跑。咁你人哋都可以话，人哋都可以做翻呢一样嘢嘅啫，话只可以限一百大。咁你再讲啦，你香港嗰啲咁嘅香港嗰扎一级赛，咁有几多场系一百大呢？嗱，即系嗱，你又数下啦吓，嗱，而家香港所有嗰啲，即系大部分啦，即系如果真系列入咗一百大咧，就应该有几场就唔系一百大嘅。如果我冇记错，即系譬如话好似主席奖啊，主席奖我唔记得系咪，即系八周年纪念，八周年纪念杯啊，女王银禧纪念杯啊，又或者之后嘅遮打杯啊。嗰啲好似都唔係一百大㗎喎。咁睇下即係要睇，當然要睇今年佢跟住再公布嗰個係點樣啦。咁呢個即係呢，我覺得就你呢啲騎師嗰啲家家有求嘅。咁同埋就一樣嘢，你又真係霸道喎、你真係霸道喎。如果你話要限制佢嗰啲，要嗰啲地方可以俾你押後停賽你先俾佢去。咁你不如，如果你咁講，不如咪全部唔好去啦。係咪先全部唔好去啦，你冇可能要人就你㗎嘛，即係各有各法。家有家規，咁同埋你以往，你就算以前，你而家香港即係話你可以俾佢哋押後停賽，其實對啲所謂押後停賽，其實好大部分都唔係話個騎師嘅意願押後停賽嘅，即係其實一半一半嘅啫。其實即係如果蘇花啲近呢幾年嗰個騎師話押後停賽咧，其實一半一半。 一般咧，佢就唔會俾一般董事，佢係唔會俾你押後停賽嘅，唔會話因為你要 book 咗啲咩座騎，就話哦，我俾你跑埋先。應該一般又唔會嘅，咁啊係會點樣會俾你押後停賽？就係話你當時好多一某一段時空有一個時段，就好多人停賽，又揾唔到雷霆救兵。又冇人，又找唔到啲雷霆救兵牙義氣幫你頂兩日，咁你就要焗住咧，就因為要攤翻雲咧，就要可就你就俾啲騎師咧就押後停賽，或者拍後幾個賽日。咁其實之前即係我哋阿老友小米喺佢個節目，佢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我都解都講過下啦。咁所以呢樣嘢，喂，你當你即係扮大佬咩？真係嗱，呢啲真係扮大佬啦喺度。咁你變咗你好似喺其實喺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你澳洲又好，日本又好，英外啊嗰啲主要嘅賽馬地區咧，所有呢啲停賽咧，就通常就係話，就算唔係即時執行咧，都係極其量就係俾你跑埋下一次就停賽，就唔理你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咁所以同埋啦，而家你咁样行呢个阻即係限制咗啲騎師出去跑啦，即係好似而家偉達咁样，今日偉達就喺澳洲啦吓。咁雖然佢贏唔到嗰场铁路锦标，咁但係佢今日都執返场头马。咁即係好似呢啲咁样走去，咁又冇得搞㗎喎。咁你嗰场同埋嗰场铁路锦标又唔係一百大嚟㗎喎。咁咪偉達咪即係你限制咗搞，即係斬搞。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嘢有來有往㗎嘛。你今日咁樣對人，你今日咁樣做呢個姿態，咁樣話俾全世界聽。咁第日你騎師短缺要揾雷霆救兵，咁人哋會唔會又肯制呢？即係話你咁多限制。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日後嗰啲將會上嚟即係香港作貴約做公司騎師。 跑兩個月 咁嗰啲佢又你又咁樣限住，你又咁樣限住佢。譬如話好簡單，我當你莫亞，大家都知道莫亞係古摩亞主帥，我白人主帥。咁佢嚟客串兩個月，我當佢嚟客串兩個月。咁突然間我當阿我白人話，我有隻馬要你幫我喺杜，即係佢都當佢喺杜拜，要喺杜拜跑，佢保叔跑場馬，因為佢要備戰杜拜世界盃嗰場，又唔係一級賽，又唔係成。咁你叫莫亞點咧？莫亞即係你叫佢嗱，如果佢根據呢條條款，佢就唔去得噶咯。即係因為以佢當時個身份就係馬會嘅公司騎師，咁佢就唔去得噶咯。咁但係老細叫到，咁啊點咧？唯有咪又要俾翻個牌你，又唔玩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又令到一啲想嚟香港做呢個貴約嘅騎師咧，就真係有啲猶豫嘅。所以你話呢條莫雷拉條款咧，就真係有辣有唔辣。即係當然辣就話你攞莫雷拉就未必可以度度都去到啦，係咪？咁但係又咁講喎，佢咁樣辣落咗嗰度閘咧，咁啊變咗你攔住其他人咧，咁啊變咗佢就更加容易獨大。所以咧，所以點解咧？我就陣間你哋睇個重温，我寫個標題就話咧，呢一條條例咧，即係馬會即係捉蟲入乜乜。嗱，當然個乜乜我就冇寫出嚟啦嚇。咁但係就咁樣講，所以咧呢條條例我自己就覺得咧，係有啲夾硬嚟嘅，有啲夾硬嚟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要你，如果你一心你如果唔希望一個騎師獨大啊，或者兩個騎師獨大。你想更有更多吸引更多人嚟香港跑，即係呢度跑碼頭，你唔應該仲要即係行一啲咁樣嘅例咧，去限制咗本身騎師嘅發展，因為你嗰啲騎師好話唔好聽，佢哋唔係長期喺香港噶嘛，即係唔係土生土長，唔係啲華將，咁你仲係再講喎，你又會影響埋啲華將喎，即係好似舊年梁家俊都間唔中都有出去跑下紐西蘭嗰啲 Group One 啦。系咪？ 因為嗰啲通常都係阿蘇麗雲俾佢跑嘅。 咁而家咁樣整咗篤咁嘅嘢出嚟，咁你連啲華將出去發展都冇噶咯喎。咁即係好似潘明輝嗰啲出去放羊就冇計啦，係咪？即係你嗰啲機會都冇埋噶咯喎。咁所以呢條條例其實就有好多唔清晰嘅地方，同埋就係話，即係到真係實施嗰陣咧，大家就會睇到咧嗰個 impact 係幾咁深遠啊！咁所以咧，我講到呢度啦，呢個條例，因為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咁所以咧就我講埋嗰場冠軍一里冠軍賽先。嗱，咁啊頭先嗰場一里冠軍賽咧，就唔好意思啦，真係冇咗把聲啊，即係冇咗啲日文啊，睇唔通啲精彩走位。咁但係咧，嗱呢場馬咧，點解我要專登要攞出嚟講，就喺度講多少少咧？咁就係關乎咧，就係嗰匹頭馬。 嗱，咁有幾樣嘢啦，嗰啲長尾馬有幾樣嘢，有幾樣嘢啦。第一，咁贏嗰匹嘅波斯劍客咧，咁就即係以一匹三歲馬身份，咁就贏咗呢場嘅一級賽啦。咁當咁咧，即係如果以個貓槍辯説。舉辦咗第34屆咧，咁咁耐咧，只係得四匹馬，即係計埋呢匹在內啊，得四匹馬咧就可以三歲馬係贏到呢場馬嘅啫。咁之前係邊三隻咧？第一匹咧就 Soccer Boy 啦，足球小子啦， 1980幾年。 係啦，呢只大家一講就即係資深少少嘅識日本馬嘅朋友咧，都知道呢只馬有幾咁厲害噶啦。咁跟住第二匹咧就係、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大樹快車，咁大樹快車又唔使我多講啦，係咪贏到去法國？咁就亦都係顯張馬嚇，亦都係顯張馬。咁啊，當時呢匹馬即係、就是、一里短途所向披靡，又唔使我講啦。咁跟住第三匹咧，咁就係已經係去到九十年代，即係99年二千年嘅愛麗數碼啦。咁啊，愛麗數碼之後贏完嗰場之後，跟住之後嘅成就，大家又唔使我講啦，又贏到香港杯，又贏安田，又贏南部杯，即係跟住又贏天王秋，即係泥草都得嘅。咁嗱，咁所以咁呢匹波斯劍客，咁啊會唔會個成就啊會可以步嗰呢幾匹三歲馬嘅後塵咧？咁啊呢個當然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就亦都因為呢只馬咧都衍生咗讓即係令到即係講翻只神燈光照啊！咁啊即係神燈光照啦！咁啊呢場就輸到冧啦！咁啊最後而家就大家都知道咧，佢就會揾咗布文跑啦，喺正本起呢場一里金標。咁啊即係初時咧呢只波斯劍客贏咗，咁我都曾經都揾過即係 G One Racing 嘅負責，即係吉田三公子嘅公子，吉田三老爺嘅公子。 係。 政治啊，吉田政治，咁我就即系問佢啦。因為呢只馬都應該，即系當時咧，我所知道咧，就佢都係接受咗邀請嘅，即系有邀請佢嘅，唔係接受咗邀請，有邀請佢嘅，就係跑香港一里錦標。咁但系最後就即系佢就唔制啦。咁當時我就問佢啦，咁啊問佢會唔會嚟跑，咁或者會揾邊個跑。咁當時佢就咁同我講嘅，咁就話佢個人比較傾向出年先嚟跑。佢自己講嚇，咁所以就亦都同馬房啦，大家持光馬房，咁所以到頭來咧就俾咗隻神燈，隻神燈光照，咁就正式接受咗，咁就變咗得嗰喺嗰場一里錦標就得翻一隻日本馬，咁啊變咗前面嗰啲全部都冇曬啦。咁呢場馬咁除咗呢個之後咧，咁啊嗱，我哋不如咧講緊翻呢場馬嘅時候咧，我想俾翻條巡邏影標大家睇下。咁呢條巡邏影片咧，就我想就因為嗰個角度咧夠歪咧，就大家可以睇下道滿來嘅沿途走位。嗱，佢係排十，停一停嗰個下一條片。但係播之前你要 hold 係啦，唔係呢個，翻嚟先。我有一條劈粗 film 噶。吓，即系写住 Mile Championship Petrol Film 系啦，系啦呢度冇错。嗱，而家最后入闸嗰只咧就系只波斯剑啊，十八档啊。嗱，大家睇下佢沿途走。嗱，你睇下呢个人咧，就睇下佢点样处理呢个十八档啊。嗱，而家一开闸咧，其实咧前面放得好快咧，都系嗰啲烟女王啊。仲有嗰個解密精呢個馬國之巔啊！嗱，而家衝緊出嚟嗰只馬國啫。嗱，你記得道滿來咧縮啊縮啊咧，已經縮咗入去啦。嗱，神燈光照仲要喺佢後邊嘅。嗱，紅帽嗰匹神燈光照啦嚇，尾嗰幾隻啦。咁明媚島咧就係喺嗰只天域龍馬嘅後邊。嗱，跟住天域龍馬後邊嗰只咧就係羅伯會嗰匹，另外嗱後邊係另外一匹就係嗰匹啦，白日瑞星啦。嗰只新 Grazer 啦，即係嗰只明媚島隔離啦。嗱，而家你睇下道滿來啦，嗱，而家已經係攝咗喺尾耳個位置，就有遮擋喺中間。咁啊，神燈光照喺佢後面啦。而家馬國之巔就放頭啦，咁跟住就係都係嗰啲明媚島啊、黏女王啊、大倫敦啊，係咪？唔係大倫敦啊，唔係 ，sorry， 唔係大倫敦，嗰只月 月冠啊，嗰堆馬嗱，而家差唔多入到直路，你睇下道滿來路啊，嗱，而家開始佢慢慢慢慢就褪出嚟啦。咁但系褪到出嚟咧，嗱，其實最唔好彩咧，就大家都睇到最後剩翻200米，最其實最唔好彩就係嗰只明媚島。嗱，而家見到咧，天域龍馬就開始即係打上嚟啦。嗱，而家只嗰只波斯劍馬就已經喺個後邊就撞咗只明媚島，跟住另外嗰只白日瑞星咧就一個波斯位就閂咗去邊，所以呢場馬咧。基本上咧，明媚島係冇跑過嘅。咁喺呢度啦，你見到佢已經走咗差唔多，拍住只天域龍馬鬥足一條直路咁。而家就緊就係最後嗰刻咧，就過到呢只天域龍馬。其實天域龍馬咧，呢場馬阿莫亞咧就騎得一絕噶啦。跟住咧彎刀赤進啊嗰啲咧，完全都冇乜發揮過嘅。另外就係呢個係啦，嗰堆馬可以翻嚟啦，呢度唔使啦。咁你所以头先阿马拉，你睇到呢个道满来吓，即系嗰场呢场马，佢点样处理呢个十八档咧？就亦都系作咗一个好好嘅示范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对住呢啲外档马，佢系应该点样处理？而佢呢匹三就话佢又冇同人抢，慢慢蚀，跟住佢一转到入直路一掟，即系食住个离心力就第揾到个好位咧，就追住嗰只天域龙马，咁然后就咁样过咗佢。咁所以呢场马其实就即系杜满来就发挥得非常之出色啦。咁亦都系啦，呢场咧就系佢今年嘅第六场赢咗赢出嘅第六场一级赛。咁亦都係破咗歷年即係嗰個騎師贏一級賽嘅紀錄啦。咁當然啦，仲有幾個禮拜佢有機會再破。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場嘛，點解我要先俾一場正常角度，又再俾一個巡邏影片大家睇呢，就係、是、睇到呢隻波斯劍客呢，其實嗰個潛藏係幾咁高啦。咁同埋亦都係啦，亦都係第三匹嘅哈賓賽指示呢就贏 Good One， 咁啊咁啱三匹都係三歲馬啊！咁頭先講嗰只迪亞卓啦，跟住啱啱頭先第一節開始女王杯嗰只魔族資料啦，咁同埋呢只波斯劍客咧，咁就啱啱好咧就係三匹三歲嘅哈賓賽，咁就贏咗 Good One， 咁所以咧就都值得。這個負是值得恭喜啦。咁當然啦，另外啦，跑第三名嗰匹白日瑞星咧，其實都唔講得笑嘅。這個第三咧，亦都好犀利嘅。即係你睇到佢咧，即係其實之前個鋭氣都好犀利。即係由五月份都仲係贏緊場500萬下，跟住咧已經七月一場1000萬，跟住九月就1600萬，然後就贏埋嗰場天鵝錦標，跟住呢度就都跑過第三。咁證明呢只馬咧，其實就佢再成熟啲咧，即係出年踏入四歲啦。呢只都係三歲馬嚟嘅啫，呢只都係三歲馬嚟噶。咁踏入四歲就應該可能會再好啲嘅 deep impact 嗰啲指示就應該冇咁早熟，應該襟跑啲。咁所以呢一對 G1 Racing 嘅馬咧，其實嚟緊如果有機會嚟香港跑，咁都可以睇高一線。咁另外跑第四名嗰匹，即係嗰匹係櫻花賞盟主啦，嗰匹黏女王啦嚇。咁其實呢只馬佢都係跑得唔曳嘅，昨日早段佢都有一度都有出過頭咁，即係有拍逼到只天域龍馬嘅。咁但係就最後都係即係翻步又慢咗啲啦。咁因為始終只馬都叫做搏咗，佢搏咗場秋華賞，咁所以就即係爭少少。咁明媚島啦，頭先都見到啦，嗰個意外，哇！兩隻G1 夾咗佢，完程都冇跑過。咁而家咧就話啦，跑埋阪神杯就退役啦。 嗯， 唉，咁啊，即係都要延續嗰個富士奇蹟嘅血脈啊。好啦，咁啊，講咗呢個之後啦，咁我哋都要講翻今次嘅賽事啦。咁啊，嗱，今次嘅賽事咧，咁我哋第三次就會講日本杯啦。嗱，今次咧，我哋咧就先講本地賽嘅第八場。呢场二班千四马咁啊， 咁样就呢场二班千四马，首先而家播紧嗰条片，因为剪嗰阵咧就未知只小巨人退出咗， 系啦， 咁啊而家佢退出咗就拣少一只，咁啊个局势就相对上就变咗就会再简单啲咯，即系呢场马，因为其实你计扣嗰只小巨人，再扣嗰啲唔识跑嘅，咁其实就呢场马其实就不是太多马可以揀嘅啫。好啦，我哋睇下呢一场啊，只万马奔腾同埋只平湖之星啊。步两只马嗰个步速都呢场马其实个步速好慢嘅。咁所以只平湖之星系非常之失望嘅，即系好坦白讲，佢应该系要赢到万马奔腾嘅。咁但系咁慢步速俾佢两个放翻嚟，咁样都赢唔到嘅。咁其实呢只平湖之星都差唔多噶啦。其实就呢只平湖之星，我自己觉得。都是差不多，這個分數應該都是差不多的。好啦，看一隻勇霸神區，今次就孭住個超輕磅的，所以這一場馬有毛顯東在這裡 你估個步速上慢都難嘅，其實就係話，咁變咗就係話，呢一隻勇霸神區，咁佢係三班馬，今次佢而家其實就當鋭啦，咁佢輕磅，咁其實就可以即係佢有機會，但就確保咗呢一場馬嘅步速一定唔會慢咯，就係會咁樣咯。好啦，睇下情義雙頭啊，呢場馬嘅難度其實好高嘅，出閘沿途三疊，仲要守住一個咁快嘅步速，翻到嚟其實佢都仲可以行過你納德肯，你要記住佢啊，納德肯就貼欄嘅。佢咧就走三段，呢一場頭三段嘅步速係58秒頭咁滯嘅，所以呢一場馬佢嗰、那個那個難度係非常之高。如果正路嘅 QT 膽咧，就應該係呢只嘅，其實就係、是就係話好啊。跟住我哋睇完啲香港啊，睇下啲外國嗰啲，即係呢組嗰啲新馬，睇下只組裝，睇只起裝嗰時係嗌慣咗組裝嗰個以前嘅呢場係法國二千堅尼。嗱呢一場法國二千堅尼其實個對手係強嘅，因為跑第二紅色衫嗰只咧之後，其實 Ascot 贏嗰場三級賽嗰日澤西錦標，咁而家國際評分已經係82分，咁頭馬就巴米托，但其實你睇呢只組呢只起裝部已經彈得曬後面嗰啲嘛，呢個法國二千堅尼嘅季軍水準係 OK 嘅， 冇錯， 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一係 OK 嘅。跟住好啦，我哋去一去南非啊，呢只全橙色衫呢只星洲司令啦，嗱佢個賽績咧就會比呢、這個嗰只叫做乜嘢啊？比起創世紀啊，或者比起甚至以前嘅瑞德福咧。那個水準會低啲，因為佢跑呢個南非呢個好望角堅尼，佢係跑得好差嘅。其實就係話，好啦，跟住睇下呢一隻馬，呢只線路光輝其實就白帽深藍色衫嗰只，呢只就係線路光輝啦。就連贏四場，最後就贏咗呢場二級賽冠軍錦標，跟住就嚟香港啊！上一隻冠軍錦標嘅冠軍，即係贏呢一場馬嚟香港嘅係乜嘢咧？就係明月千里。但係明月千里跑完呢場，跟住佢落去昆士蘭再跑嘅，佢就冇啦。咁一跑完嗰四場就斬攬啦，咁樣就斬攬，跟住就。有咧，我哋再睇最後一隻幸福分享，就係而家沿途重重圍困黃色衫大白鼻梁嗰只，就係幸福分享啊！就入跑一場表決賽。嗱，呢一場表決賽，你而家睇下佢困咗咁耐，而家先掹到出嚟一發力，而家開始其實佢衝300米左右嘅啫，已經過曬你啦。咁仲要呢一場馬，我陣間講個賽績水準，佢係一場。高水準嘅表現賽嚟， 呢場德察樹錦標啊嘛，咁我哋不如講埋啲新馬先啦，好嘛？ 係啊，我哋講下有四隻要講嘅，咁啊首先講下隻起裝簿啊，改唔改個嗌慣咗名，仲係嗌緊組裝簿，血統就好簡單，就係話俾你聽。起王母嘅同父同母全兄弟， 全兄弟 系啊，咁但系另外其實呢一個母系咧就好特別嘅，有四隻馬嚟過香港嘅，一隻就路路法。一隻就是 旅遊首席， 旅遊首席 包裝之寶， 包裝之寶 起王寶 起裝寶五隻添啊，仲要係即係呢一個武系血統，其實已經係生得嗰啲都嚟曬香港咁滯嘅，係啊，即係生得出嚟嗰啲咁全部都贏到。 好啦，咁我哋去睇賽績啦， 睇賽績啦，係啊， 呢個血統睇到慣曬啦， 賽績啦。咁啊，其實呢一場呢一隻馬咧，佢個成名作咧就兩歲咧贏嗰場馬布錦標啊，即係傳統我哋話歐洲馬季，即係英國馬季，英國冠軍錦標之後，仲有一場修羅戰就係呢一場馬布錦標，佢就贏咗。咁之後嗰兩隻其實跟住都 good three 贏到馬嘅，其實跟住佢之後嗰四場馬三歲佢人。你就話佢冇乜進步喎、啊，好似咁第一場佢卡跑嗰場卡拉芬錦標就俾嘢 遠近馳名 技術性擊倒，咁就冇辦法啦。咁其實都 OK 嘅，如果佢只係輸俾遠近馳名嘅話， 喂遠近馳名咩料啊，大佬？ 好啦，跟住法國二千堅尼啦。其實佢雖然佢就俾巴米托同埋跑第二嗰只，我唔係好識讀佢嘅名咁，但係佢就係澤西錦標冠軍，即係響 Ascot 贏嗰場三級賽。國際評分其實已經過咗82分㗎，呢只馬，咁佢其實跑第三已經彈得曬後面嗰啲馬，咁呢個法國二千堅尼其實個水準 OK 嘅，咁但係之後去到法國打比，你好明顯睇到呢只馬個馬口咧，佢喺二千米唔係好留得到啊，所以佢就輸咗啦。咁啊，聖詹姆士王宮錦標就唔使講啦，佢嘅，因為佢之前嗰三場馬都撇咗啦，我哋叫做話，所以呢一場佢跑得唔好，我又覺得可以見，可以接受嘅。咁呢一隻馬其實就我覺得是大魔未來呢幾，即係其實一定是大賽分子。其實佢試集又有啲收收埋埋唔俾你睇。 呢只梗係諗住跑打比嘅啦。 但係我就覺得佢係佢而家跑1400其實係啱嘅。我覺得2000佢長嘅呢只馬，咁但係佢正宗1400、1600，所以呢一，但係佢而家只係蝦佢一樣嘢就係132磅，同埋。 貝湯美今次唔知俾只豬去跑定係俾只馬去跑啦。 呢場就要再睇啦，我哋講下一隻先。 有一隻星洲司令。 星洲司令啊！ 嗱，呢一隻馬個血統就真係其實就好一般，因為其實佢老豆咧就喺美國贏一場三級賽，唔係即係，但係當然因為佢嗰個血統好靚啦，咁所以就可以攞嚟配種，咁但係成就就其實比較一般少少嘅。咁但係因為佢其實嗰個名字我就讀都唔識讀，係好鬼巧口慘手嗰啲名嚟嘅。但係媽媽嗰邊就係、是其實就 Western Winter 其實就係佢係。好南非馬啦，就跑過三贏過三場1000至1600米啦，咁啊生過四胎有兩胎贏馬啦。你留意翻呢一隻馬個血統咧，有 Gone West 啦，你見到有 Mr. Porsetta 啦，又有又有好多美國嘅馬喺度咧。呢一隻馬第日咧可能跑未，雖然未跑過泥地， 你父母兩線都好多美國。 係啊，咁其實就呢一馬第日諗啊跑泥地咧，亦都係乜嘢？咁但係我哋睇一睇佢嘅賽績。 值得一提一樣嘢咧，呢只馬咧喺嗰邊咧就係苗禮德個妹夫扮演嘅。 咁但係我就覺得一樣嘢，如果就咁睇呢一個賽績咧，佢就冇創世紀咁好，因為創世紀佢好旺角堅尼佢跑第三，咁之前嘅瑞德福直頭贏添啦。咁我直頭，但係呢一隻咧佢只係贏咗場 Group Two。咁但係當然啦，佢仲有進步嘅空間啦，同埋南非嘅獎金其實都因為好低，所以其實賣得嘅都賣嘅啦。而家基本上 又係啦， 係啊，因為佢嘅獎金其實你諗下贏一場 Group Two 都係講緊十幾萬獎金，即係其實係總獎金其實就係四五班嘅獎金左右，除咗嗰啲七月杯嗰啲有 四班，你七月杯嗰啲都係差唔多。高過場一班賽少少， 咁啊少過少過新加坡。咁但係呢只馬要跑下先，我覺得就未得，同埋我覺得呢個分唔係即係有啲高啊， 重手咗啲， 搞下先啦呢只馬。 下一隻，你有外區啊？ 其中一隻啦，叫做 線路光輝。 線路光輝，我外區係陣間嗰只幸福分享。嗱，線路光輝其實就血統就大家都耳熟能詳啦 ，Tavistock 就。近年喺紐西蘭就隻手可熱，嗱媽媽嗰邊其實就贏過兩場短途嘅啫，咁但係其實就之前有三胎贏馬，其中有一隻咧贏過七場馬嘅叫木火通明嘅叫做，咁啊1800至2100米，其實佢媽媽嗰邊生好多咧，都係跑長途嘅，咁亦都好合理啦，咁樣就 哇！但係呢只木火通明翻即係喺香港就唔得，但係翻翻去澳洲就好犀利， 係啦，就贏七 個 win 喎。 好啦，咁我哋跟住就睇 賽績 嗱。攞住呢一啲績咧，其實你跟住佢最後嗰四場全部贏曬噶嘛。其實佢四月尾贏嗰啲場冠軍咁，要正常嚟講攞住呢啲賽績咧，就應該五月咧就過去昆士蘭就跑嗰啲昆士蘭打俾， 跑嗰啲 啦。係啦，咁但係就唔跑就即刻俾人搞掂咗，俾人賣咗過嚟。咁仲有幾多享受就唔知道，雖然我覺得嗰場冠軍錦標水準一般嘅啫，你問我，但係就有進步嘅空間，同埋佢嚟香港其實如果唔係 kick 過咧，其實佢嚟得都算快嘅，咁就但係就千四就嫌短，同埋我嫌佢均速啲，咁就 千四都係攤下先啦。 好啦，下一隻 講多啲啊，你就愛區 係啦。嗱呢一隻馬咧就Fast Company 就新組，但係 Fast Company 其實就喺兩歲已經。交到頭馬就贏一場三級賽嗰場雅琴錦標啊！咁啊，雅琴錦標係俾咩馬贏？龍船就係贏雅琴錦標啊！係啦，咁樣就跟住咧，佢就因為但係之後去到，因為嗰年有新路向啊，三歲又有嗰啲又有啲新路向嗰啲喺度，好多勁嘅三歲馬喺度，所以佢就。交唔到功課啦，咁樣就跟住就退役配種啦，咁樣就咁啊，咁跟住其實就佢，咁跟住其實就交唔到功課，咁跟住就其實就兩歲之後就開始已經要打種啦呢一隻呢只嘢，咁但係媽媽，咁但係生出嚟其實就頭嗰批其實都唔錯啦，都已經有 Group Two 嘅冠軍出過嚟啦，咁亦都係比較早熟少少。咁媽媽嗰邊其實就贏到1400至1800咁樣，就贏1400至1800咁啊，佢自己第五胎啦。 你大佬你阿媽佢阿媽個老豆 Spectrum 光譜嗰啲都係 偏長少少㗎啦。一里嗰邊會比較好啲嘅，因為 Spectrum 係愛爾蘭2000堅尼冠軍。 去睇下賽績啦。 嗱呢一隻馬其實就啱啱睇過嗰場表列賽，大家睇到幾犀利㗎。俾人運足幾百米，跟住一掹出嚟，跟住幾步就過曬你。仲要佢贏嗰兩隻馬都唔簡單嘅。其實佢贏嗰兩隻馬之後都贏一場表列賽，尤其是跑第三嗰只 True Warrior 咧， 即係 係啦。咁咧其實咧，佢之後咧仲要喺一場二級賽跑第二，輸俾嗰只叫咩馬咧？就大家越洋轉播見過好多次嗰只瑞典話。 哦， 係啦。咁佢咧。 咁就算亞軍嗰隻之後三級賽都上到名嘅，而攞住呢一個水準，佢孭住呢一個榜咧，我覺得咧就如果佢前面走散，如果因為佢前面走散曬，佢會爆一段勁嘅上嚟嘅，咁啊可以翻翻嚟先啦。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因為講得太長啦呢度，咁我哋翻嚟咧，先再俾呢一場嘅心水，轉頭見。